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 第162集。这古钟一年也就这时敲一回，叫大家听三声响。方丈敲钟是传统，明面上是古物少有的展示机会，暗中因为此钟为镇物，更是度亡之钟，有高僧敲钟力量完全可以发挥出来，可以超度更多的亡灵，还能威慑妖邪。因此每年除夕钟声一响，许多仙家和尚便是道士也会往觉慧寺的方向遥遥一拜。要是换人，大钟发挥出来的功效可能会弱一些了。一起吧，扶方丈过去。蓝河把口罩、围巾、眼镜都给戴上，大家一道往外间走。此时接近午夜，觉慧寺人满为患，只待钟声响起，大殿门就会打开，信众可上香或敲响寺内的小钟祈福，声音越大越好。 哦，那不是陈兴阳吗？ 胡七十九说道。啊？蓝河看了两眼，愣是没认出来。胡七十九靠鼻子的，指着一个和蓝河一样裹着严严实实的男子道：“ 就那个。” 蓝河和宋福潭低语一声，走过去拍了一下那个人：“哎，兴阳。”那人真回头了，惊讶地看着他：“你，我蓝河。”蓝河小声道：“你怎么在这儿？”走近了他才看清楚，陈兴阳手里还牵着个妹子，两人手里都拿着香。 我去，这样你都认得出来？ 陈兴阳神奇的道，他都遮得连耳朵都不露出来了。蓝河搪塞过去：“来上香啊？”“ 对呀、啊，头香估计抢不到了，就在外头烧得了，然后去排队敲钟。” 陈兴阳好奇的道：“ 哎，你呢？你不会也来烧头香吧？”“哇，我听说你演和尚找了觉慧寺的大师上课的，不会给你走后门烧头香吧？”“ 谁家能干这种事儿吗？再说了，我也不是那种人。”蓝河道：“我，哎，就是和朋友来逛逛。”陈兴阳哈哈大笑：“对，蓝河啥时候会烧香拜佛了？他也是玩笑居多，就这头香，多少达官贵人想砸钱买都买不下来。蓝河就是转了性，还想走后门，怕也走不了的。”“ 行，那我不打扰你们了。” 陈兴阳挤眉弄眼，虽然蓝河根本看不到，他以己度人，一琢磨蓝河带的朋友也是对象。“你是想我别打扰你们吧？”“行。”蓝河也就是来打个招呼，这就溜去找宋福潭了。人虽多，有勾魂锁不迷路。此时大家都在等待新年的第一声钟响了。所有人都知道，按照惯例该是觉慧寺的方丈敲古钟，在那之后才正式烧香。只是据说近来方丈身体不适，都传今晚可能会让司空法师帮着一起敲钟，这也是特别有意义的事情。陈兴阳也伸长了脖子，他还没看过传说中的不动法师，今年也是第一次来到觉慧寺，这不是最近两年开始对这个世界产生了不同的看法吗？他一看女朋友费劲，还把对方给拖了起来：“ 怎么样，方丈身体还好吗？” 远远的可以看到方丈已经站到了古钟旁边了，这钟六米多高，几十吨重，可谓庞然大物。钟声铭刻23万经文，敲一次钟即念一遍经文，功德无量。和尚们围了一圈，方丈站在那儿，那个距离也看不清细节，大致能看到他侧后方还有两个穿着便服蒙着脸的人，在一众僧人里比较明显，其他人也认不出来，陈兴阳却认得出，其中一个就是刚和他说过话的蓝河。嘿，他心想，确实跟和尚关系不错，都混到里边去了。时间已经逼近零点了，方丈忽然抬手拉人，然后陈兴阳就看到他侧后方那两个人磨蹭了一下，接着走了上前，用力撞响了大钟。 信众原也奇怪，但是在浑厚的钟声响起，尾音不绝，荡出数十里之后，大家都顾不得思考那么多了，跑去上头香敲祈福钟了。陈兴阳无语，朋友，你跟我说烧不到头香，然后跑到这里来撞第一声钟，你觉得合适吗？蓝河原本是安安静静站在不动法师后方的，法师一直不动，他还在想，怕是要让司空来了。司空现在本来也是觉慧寺的监院，等于二把手。谁知，不动法师那手就冲着他们伸出来了。蓝河疑惑地道：“方丈。”不动法师目光还是涣散，好一会儿才挤出两个字：“ 杜王。” 蓝河心神一震，他还记得，就和吃饭喝水念经一样，快形成本能了。虽然意识蒙蔽了，但他记得每年到这一天，他要敲响鼓钟，堵十方亡魂，镇山川妖邪。可是他没力气了，所以他顺着意识选择宋福潭和蓝河。阿弥陀佛，司空念了句佛号，二位请吧。蓝河不必说，他的名字现在的确在阴间挺出名了，有一定的威慑能，也持着不动法师的棍棒，而宋福潭司空更是半点意见都没有了。别看他是二把手，如果当初宋福潭肯出家，那说不定华北佛协理事长都当上了。蓝河看着不动法师坚持抬着手，默默上前了一步，他和宋福潭一左一右，手指交叠，将这600年的古钟用力撞响。这一刻，声传十方，下达幽泉，一声既如23万字经文念过一遍，如有实质一般穿过袅袅烟火，冥冥中将信息传到每一处，超度多少亡魂。在钟声之后，殿外所有人都奋起直扑香坛，唯独几位锦兰河他们看得到的仙家站在原处。无论调皮的胡79，还是无法无天的柳13，无论忠实的东岳系胡大姑娘，还是受佛法浸染的长月圆，五名家仙都肃立，朝着殿内一拜。钟声余音持续了长达2分钟，蓝河的心仿佛也被这浑厚的钟声涤荡。新旧之年交替，殿外还有祝福声传来。蓦然，他和宋福潭几乎同时对彼此说：“ 新年快乐。” 他们笑了笑，又对继续陷入沉默的不动法师道：“ 你也新年快乐。” 虽然毫无回应，但蓝河却更坚定，一定要把这件事查清楚，恢复不动法师的意识。因为寺里人太多，陈兴阳也没能再找到蓝河，只在微信上发了一串长长的问号。因为太多人发了新年快乐，蓝河一直到家后才发现。蓝河回复：“ 就是关系不错，我说我一亲友大脑不太好，方丈同意我撞钟祈福。” 陈兴阳回复：“ 切，我不信，那可是觉慧寺的大众，你是不是要背着我当方丈了？哎，还有你旁边那个是谁？我怎么感觉是玄光老师？ 你今晚不是和对象在一起吗？” 蓝河为了转移矛盾发了句语音：“ 是啊，那就是我的对象了。” 陈兴阳无语。陈兴阳的所有注意力果然都被对象吸引走，他疯狂的懵，继而质问起来：什么时候、为什么等细节，以及既然如此，为什么还要给他推荐荧光粉，还得他被对象嫌弃。他发了很多条语音过去，最后只得到2条回复：“ 我是宋福潭，时间不早了，该休息了，新年快乐，再见。” 陈兴阳彻底傻眼了。宋福潭无意低头看了下怀里正在打字的蓝河，扫到他的屏幕，念道：“ 我是宋福潭。” 不然他一直问没完了， 骗人可不太好。 我骗人不是一天两天了，你不还是受害者吗？宋福谈轻笑一下，不置可否，起身把他抱到三楼去了。第二天，蓝河睡到中午醒来，一看手机都被消息刷屏了，还有很多未接电话都是经纪人打来的。他也不知道是什么急事，拨回去给经纪人，开口先拜了个年。经纪人古怪的道： 新年快乐，蓝，最近压力是不是有点大？看你经常很累的样子，心理上有什么可以和我说说 啊？要不是人在老家，他早就去蓝河家找他了。他小心的道： 怎么了？说咱们公司有人想不开了吗？ 所以挨个关心艺人？ 不对呀， 全公司业务最忙的就是他，他都没有崩溃。经纪人小姐姐带着哭腔道： 不就是你吗？好好的，你怎么去寺里撞钟了？我就知道山河就是不应该接的。 嗨，这才当了一天和尚，撞了一天钟啊。妈呀，蓝河用力拍了几下宋福谈，把他捶醒起来。 我没有啊，而且一开始你不是这么说的，你还说那剧本很好。哎，你别哭啊。 蓝河觉得不对。 哎，等一下，你怎么知道我昨晚在寺里撞钟啊？ 他明明让陈星阳不要往外说，陈星阳也不是那种人吧。经纪人姐姐继续哭道： 大家都知道了，京城日报记者去拍了照的，你粉丝从耳朵认出你了。 蓝河无语，这也太离谱了。宋福谈在蓝河的示意下，赶紧用他的手机查了一下新闻。嗯，的确有，记者的头版都是新年主题的拼图，其中主图就是觉慧寺撞钟。角度原因，只拍到了蓝河，宋福谈被挡住了。但即便如此，蓝河帽子围巾都戴着，只露出耳朵而已。从评论区看，经纪人姐姐说的夸张，其实除了耳朵外，日常衣物上的细节也暴露了蓝河。饶是如此，也让人感慨，粉丝是何等的火眼金睛啊。觉慧寺的大钟，那就不是随便撞的，利刃都是方丈，头香还能抢，第一声钟谁能抢呢？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想，大家都去撞钟祈福，撞的是仿制的小钟，如果有机会撞大钟，起拍价何止头香报价过的那300万了，真能抢啊，钱都不是最主要的了。蓝河睡了一上午，也错过了网友推断的过程。现在故事已经发展到一度毫无任何信仰的蓝河成名后压力极大，拍摄山河旧事期间因学习佛法有所领悟，欲投身觉慧寺，方丈也接纳了这个迷失在娱乐圈中的无助灵魂。宋福谈念了几段评论，蓝河捂着头往后一躺， 啊，要不是我知道真相，我也要信。 还真的挺有逻辑的，所以他手机上还有很多道士发来问号。 来也，说好的不跳槽呢？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